对起眼， 磨鼻， 磨鼻， 磨鼻，哎，磨鼻，哇！ 里向个破镜里是气呀，什么子？哦，胡同那个高师傅会得编织个，丁丁我也没生过是磨鼻，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台来，跟到口口磨鼻呀，磨鼻呀，把这像粪鼻。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子打耳边。这十根头发举根披上夫终于没没人气，我等一下这样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把你们才讲我难看，你咋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为人难看，这个三姑娘是我漂亮谁了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黑大他不动气嘴， 等到饺子落饼你像喜娘妈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堂郎香，欲请新贵人，欲请胡同郎。区区胡同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旧当亡人，离避难道出门，直到今朝赴阴险，我带着故事。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构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路三德二，生了个些行队，都说他没诚信，对狼打个女娃亲，是狼抓到个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事物？这些姑娘喷了些那个老人心，一气啊一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鱼哇！夫妻两高头交把天地，红罗千金送着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关过，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条臂膊伸直，合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姑娘，你姑咋搞？三姑娘来天方金子。这个他心上扩大后世节从我血上升得人干的不是呀， 根本得天呀，哪接天马上就没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你别白发不马上这还马虎，你要发现天放进比头放进的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为定的身体一般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破难为人，从打开个张饭食，等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破难为人，你两高头受伤了，你家半斤不两，家胖家差不多了。那么糊涂郎，你要扣你面孔嘛，热过去呢，嘿嘿，个个人呐，你们上到二线，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扣，没扣你百年一两回。 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破军的白云来口啊，真是心房里逼逼心。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呦，身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夫人们觉得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家？哦，对子，刚刚贴特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铺内为定身体一般不个担心的结果你我无位置倒是我让他哭里不去问我有个跟我唯一跟你告诉清楚上面哎呀自个夫妻子呀铺上个内为定的快点不走去让他铺进里的心目当中个斧头上上的一上一刀所以不走来个目光盯了上帝了让心你这分君千万比天哟那么不叫啊一年呢说你铺进来行个斧头让行子不压分行上 跟你忙着上帝可没拿扣得进你要爱谁盯了我的可没拿扣得进你们分扣进斧头让他扣得了清清爽爽中当时高些哪扣个你的一口嘛杀家内口标志漂亮口的个斧头狼啪碎啪家射声光线哎呦标志给别人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 铺进的大概压不一动血口这口气死靠上门就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杀去靠你走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次走走走没啊没好一个东西也怒啊对此光是怕失语怕着心虚撒谎上一浪上会立得那个了对大门碑你可是放大了 那得谁不出来没准啊龙水子舞都不能压 放在这被踢你的学生地母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杀谁谁是我呀 也还得我的身上一个斧头了我到这一上一刀送进去的来让我门前可以办好我身上一个斧头了也是你来办好我弄给我我也来办好你了嘿我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表就是讲漂亮子，侬西雅虎为特呢给。 哎呦，个绝无听不懂子哇！ 我要不是呼吸了特呢，我真没办法呀。我不特呢是要去吃呼吸给。 那是更高的外国人子，真记得。 你别哭，我来讲给你听呐。那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张大后命我上他门张大见我带着我里去的门我说辅导不让还是那分特高兴、哎、我说与我没准分特给干嘛这个我送把那个谢我的非得懂的那困难我说与我你们非懂的我把他这么听为止也懂的我总不够特服气非干嘛这个我另外在家不能依然引子非那里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说与我你在与东的你们不晓得的种人的口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的衣服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去高兴你弄在一边那飞转到米空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天阿哥刚身上飞与我飞飞为日飞你是个这飞我送张批子到俺们里陪你吃故事啊这不是 说个点名讲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都得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真那个人光我一直都陪着你陪伴你你以为非要按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怎么他陪着你陪着你非要他吃故事我说他我不认亲与谁名宋国举北京娘啊门哎宋一佛口内吼八大雷发了这是个样子哟、 哦、呦听我哥哥一番我们无意明白站到外地上是个被告结婚李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傻傻地里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是关上我也做了地不帮你踏踏我偏可以外地你心为所以我们告不了这个这个内裤的负担了啊也都是不牛的 你别哭你亲的不能够听进来回你别哭妇女们刚给你两个都是不配了你想的你不是个女亲是个憋屈我们是个女亲都是个内裤是个二些你别伤心不给你别哭的啊你告不是我家生日福告人戏日福告去分那个呀你妇女们你等我哎追吧 四话大真 真怪我送你父为屁那怪不要你说但是们张大夫叫个一旦引自己的刚把把谁把光个谁这个我告诉你挂的饭挂那个还是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哎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在那去动引子亲啊走着打抱着肯放个板那良心谁如何结果那个人杀得实在太难看着白痴我吃不消皇帝你再肯放我白皇帝去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一百不特干对换了外周身来谁大大门是让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得我哪里去 你这罗大去哪里问我五娘子？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吧？ 后来侬父母再一说嘛的哩、哦。 你养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做你这根本是俺做完，在亲家里去待过待过。 我的呀， 你读了清啊？哎呦，够难呀！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登特两年。 我也的。 啥事不跟你解释嘛？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的别个糊涂人为何哭？根本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完。 哎呦， 你别哭娘，别哭。公公呢，今天才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唔去吃兰花开。哎呦，这个作孽个，搿么是俺爸？你既然唔把兰花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不要喊闲话，风刚我了哇子个，是个。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家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可呢？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了？你们是了理想，我的门啊的在过帐铺，我困了啊的。你理想们，我在高浪上去忙忙设备，忙得不接地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回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和你这股罪不成。我就几乎会偷懒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当周知青，我个每次呢还是要鼓励我儿子。实在嘛，你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伢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糊涂老真是世高老像下雨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他给他一时十五去，不是一个斗日子。我老清楚看见我带上大火去的，家道显得我个情况，首先我个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门前这两点路，要么搞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走的地不往里套套，回出去不就个搞不糊涂了，得里忙忙脏气嘛，实在不脏气。根本呢，面孔内裤子嘛，人啥都的嘛，我还是孤立着呀。根本呢，人二些子嘛，面孔灯亮的嘛，我还是傻傻着呀。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可以是的了，真有个人家大狗叫。别个家主一想，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了自家的黑人，肯放我办，屋子不个男人哪个？你不有也要有，不肯也要肯，我怎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睡，你认为温差胜出，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分围的搞不糊涂了，我批当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的单位云春街。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不边之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个。真定搞不理，一个搞不理嘛，总归要有啥称呼了。一出你的嘛，一出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讲，那必是日本人个做啊。不过再想，日本人最三郎四郎不大郎个，可是我比日本人还吃高嘞。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难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还高住还打三个家？ 这个家就一下没喊我黑里道了，离开我道上两个的道德路道是路道是路又大了 有个大山啊我在这大郎重情大事叫做听听我一个字幕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是个是刚刚那么人啊唱几句唱的 在军帐内 在 大王他是八千四人，恩将都最是英勇。 在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那让各种露天上是哪位的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动情了，这立到这个四处不动三要门前，但是你还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旁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里是游戏开的？哎呀，侬都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去一块油大的，阿谁个游戏开？ 哟，我当时是樊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鹊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呀、啊！恭喜阿他，奔出来到门口对外头一看门。范先生喂，看见搿位范先生，加上会得面孔红，心会得铁，但是智力上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搿个范家子也是眼睛问题杀一亮，但是可惜，上天搿个招呼太短，难只有两个字，这在范家子啊。格两天不动，个招呼一直动，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近。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就是光， 那不是我就。我是真叫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哎呀，屋里去屋里去，哎呀，凤仙啊，把那个樊先生招呼屋里坐啊，请请请，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当烧的干干净净，偏偏一张台子桌椅，两只房木凳子。哦哟，三栋只床，可是东阁，北方人叫炕， 这 叫 啥？椅子，坐坐坐坐坐，行着行着。哎呀，樊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樊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不大。 七个民办大学。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侪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懂的啥人称？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又没免礼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就在你个大弟们，你个擦皮的不擦皮，他哪里 的？你妈妈在东地啥人呐？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口中来了。像男人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再来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卖光山。一旦当听我的爷娘我刚过你我别无知的不是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yeah! 我两边都发财了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烂腐败肉挪起来三十一的大大夫大神仙抓不住一开始从来来反正请喝下 反正是个杯子你过去的上次你过个杯子龙江坑要激活又激活不不不我吃不够 冯氏对说阿宋妈妈总是听他是个样子的眼睛过来反正就 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参加聚会，当着那范家人的面，我搿只杯子是黄道是道，当着清清爽爽，还不放心。大概的，差不跟水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剔，那么总是放心。给我来的，打开一杯白开水。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生意？各位谁是啊，多谢了。手背都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还是我们大伯把开始吃那个事情好了。地把我心上我里该懂的点心的。非要等了给他太大吃松吧。 啊，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 你们坐，你们坐，我走。 收拾好一起。 沙吉锅阿叔拉黑了一笔的看等到一代记他了，吃过他一个人是上了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头皮的黑我下的那百姓上好，但是两方的带你得总好了黑，听说一句才放不成。对神德子们多长子老王年底子噻， 可外家是好老王有上帝哪个自己想的美好，第一句么门杀，第二句么杠杀，那我的上上子一句闲话才门不成。那哎上帝们那口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过浪向插着一张三寸半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这张照片上像个人，虽然门是一个外姑娘哇，像啥女孩我这，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啊，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婆娘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好。 哦， 那个这个本来一条线，而且虽然有一点点侧，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后来你就不晓得好的照片才是好画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 喂喂喂喂，你把听啥的吧？三个面孔五分钟两行的汗珠，满不穿裤子啊？对。 阿哥子，恭喜我这个人帮了，别让有点太意了，阿哥子。是不是外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我那个姑娘们的一个袜子摊摊开来，是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谁如果各位身上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三十个钟头差随着讲过去了。 那么第二个了，三十个钟头差过去了，后面的蓝天分气呀，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上听笔脚，离至三十个钟头胖歪歪吐下来垮，仿佛是门里慌一下子了。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吃葱麦子，一看，哎呀，面孔擦擦个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不，要尽力气。不，我要回 家。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对对，你想，我吃五块洋钿，来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关羽对， 蓝色裤裙上五块的业务之线，叫我扛出来。趁新郎很福的帮他拾到奶奶的，但是该次返乡是总归也走不成，但是不一样少爱心的把那个三柱的抗特不离多娘个母亲那龙翻起来台子上有一张旧板子，灵机一动细节些狂， 块的拍起水，忙着搬着我的一筐。那范先生，那又要走了？ 不， 他也要走了，不好，那奉献呀，快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你送这个米的脸脸？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范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先生为啥不送鳄鱼这个蛋呢？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狠了。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的，今朝一分五块，二十年代的五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鱼的谁是破人，勾引不起。那个位先生讲句子，我今朝就应该为送的啥个礼物不能？但是屋里向一定是谁，你叫我送啥呢？看见自个张照片没得三样啥子？刚刚各位范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那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啊，看里头两行一切气的眼睛过来，照片拆开，马上举办举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五块的，再对杯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只。阿叔个谁家说的矿，根本的哈要掏海的，要开后槽的，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往这身边带一带，我张照片刀刀的星星，我扳子扳一扳，画么人像，手机在那坐起来。范先生， 老 钱， 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范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俺是范家玉门忘记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了。陈峰身上顶他忘记的皮夹子，一口。心里想着孙子吧，哎呀，不要不说啊，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该哪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范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外家子？刚才我听见不背了的一个姑娘的声音，阿伟这是冯西家，对胖不过来一看嘛，啊，狗肉似的，奇怪了。刚刚是不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里头不知啥地方来。一口进来弄冲浪呢，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啊、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闻得了你的屋里东西。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个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分哪里认得我，我哪分认得你个呢？怎么是两把让我扣扣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就要不灵了。 回家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地方房子跟阿弟不是民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俺们动车。这样么子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保证？这你放心，我保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嗯，那么放心，谁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虽然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不要送礼，我就回家去。 我拿这个男的，我都供你个家。 起身。 不是你不会吗？这个半张面孔回顾一看看，你现在一会吗？这样看不清楚。 哎， 大三样啥子？啥听呢？姑娘不知么个样么子，到过些辰光，我还没是分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所以我是。 你刚刚刚喊个样，回出去再看个样，你等我摆正个样。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呦，跟着老人发誓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个冯喜是开心的，冯喜一听眼睛得了一米，鞋子得了一匹，急着心里欢喜，觉着这回得意。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的不是奉喜，既然今朝广大听众前来捧场贺喜，你常三云心里想交关喜意。 是的，恭喜辰光真可以送上这扬眉吐气 一杯光，一出大字结束，谢谢。 听众朋友，彩霞满天小云飘，盛小云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七仙女厌恶天空岁月清凉，乃不顾天规森严，只身奔向人间。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 Thank you.

送公公， 免送。 你出来！ 听众朋友，再会。